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 第94集 SOS。 秦放在一片扔满白色盒饭饭盒的墙角停了下来，真是奇怪。一般而言，工地上都有火头师傅做饭，很少从外头叫盒饭吃的。见秦放停下来，周万东骂骂咧咧地转了个身，低头点着了一支烟。秦放很快地回头看了周万东一眼，迅速抓了一块碎砖在手里，往墙面上写时，紧张的手臂都在发抖。周万东吸了一会儿烟之后，下意识回头，正看到秦放慌慌张张地站了起来，说道：“ 好了。”“ 好了？”周万东心生一动，他掏出屁股后兜里插着的手电，往墙上仔细地扫了扫，那墙面上只有两个送盒饭的外卖电话。接着他又往靠近地面的地方扫了扫，白色的盒饭饭盒堆得老高，几乎遮住了小半面墙。周万东阴沉着脸转过来，看看盒饭堆，又看看秦放。 好了，这地上湿都没湿，你刚蹲在这儿是画圈圈来的啊？ 话未说完，一脚就把堆起的饭盒堆给踢开了。秦芳的脸色有些发白，周万东俯身去看，在那里用小红碎砖写着：“ 白车，心连心 SOS 秦芳。” 心连心，这是周万东他们那辆小货车上油漆的那个基金会的名字，最后是座机号，行市的号码，看着眼熟，周万东掏出手机拨了一遍，那头是公司的语音答录机，秦放的公司。周万东的脸色狰狞起来：“ 妈的，你找死呢！” 贾桂枝找过来的时候，秦放已经被打得几乎爬不起来了。周万东指着墙面上的字骂道：“ 妈的，一路上装得老老实实的啊，险些被他骗过去了。” 说完了过去，气羞羞拿起砖头磨掉秦放写下的字。贾桂枝挺烦这样的节外生枝的：“ 赶紧走吧，还有正事干呢。” 中午时分，严福瑞接到个莫名其妙的电话，这边信号不是很稳定，他走到窗边对着那头喊：“ 喂，哎，怎么？我不卖盒饭啊，我卖串串香。”“啥五块钱一份？你打错了吧？找谁啊？”“姓司。”“我不信司。” 挂掉之后，像是当笑话一样讲给司藤听：“ 要订盒饭，打错了，我又不信司。” 忽然，像是又想到了什么：“ 哎，司藤小姐，你不是姓司吗？嘿，这真巧啊，打给我，找姓司的。” 笑着笑着，严福瑞就不笑了。司藤一直看着他，直到把他看得惶恐了，才问了句：“ 号码是当地的还是青城的？” 严福瑞愣愣的：“ 这个手机号码我看不出来啊。”“ 看不出来不会打回去问吗？” 严福瑞只好又回拨回去，对方挺不高兴的，絮絮叨叨抱怨了一通：“ 师傅，我都不行说你， 你们自己过来揽生意的，不送外卖你搁墙上留号码干啥呀？我们打过去了，生意上门，你还挺拽的，你拽啥呀？ 挂了电话，他老老实实的过来向司藤汇报。 号码是狼起来了，说是在一个建筑工地上让我送盒饭呢。 两个小时后，司藤站到了建筑工地一堵废水泥墙前头。这里应该是建筑工日常聚头吃饭的地方，废弃的饭盒隔几天才会收拾，墙上醒目的大字写了两排盒饭外卖的电话。一个建筑工歪戴着安全帽，扯着嗓子跟严福瑞说话： 这伙夫上个月呢被水泥板给砸了，没人管饭了，我们联系就近的人家做饭吧，一个工地也好几十号人呢，现在是一份8块，你们是5块，这价格是便宜，但要保证有肉，还要有汤。 墙上原本已经有一家外卖电话了，下面一行仿着上面一行的格式形制写着： 盒饭5块，电13757856615，私。 工地往外两个方向，要么进要么出，这一次用不着司藤开口，严福瑞也知道是往里进。南迁再往乡下，大巴的时间是定死的，想灵活机动只能包车。严福瑞把价格是砍了又砍，最终坐上车的时候还是心疼到无以复加，又不好意思明说，于是耍了个小心机，故意在司藤面前掏出钱包，把里头一沓大大小小的票子数了又数，长吁短叹的。司藤心知肚明，懒得理会的，可怜严福瑞数了几遍没达到预想中的效果，反而引来前排的司机频频回顾，顿时心生警惕，赶紧又把钱给放回去，安慰自己道：这一切都是为了师父，钱财乃身外之物，如果破财可以让司藤小姐对师父消除愤恨的话，那也值了。又想着司藤小姐还帮瓦房报了仇呢，按照行情请个杀手酬金也得好多呢，这么一合计，自己花这点钱算得了什么呀？这么一想，深深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愧疚，于是接下来分外的卖力，按照司藤之前吩咐的，每到有住户的地方都积极向人打听，哎，这两天有没有什么外地的车子路过呀，有没有看见过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样貌很凶的男人呢，又或者是样貌很凶的男人呢，反正胡子是可以剃掉的。也多亏了这边地头偏，没什么岔路，外来的车又少，打听下来这两天经过的一个巴掌都数得出来，一辆越野，一辆做慈善的小货车，一辆拉货的小皮卡，还有辆工地上常见的大卡车。严福瑞觉得那辆所谓的工地大卡车很可疑，一路都在四处盯着，土路颠颠簸簸，再往前就是平路，连山都低矮不少。 师傅，停一下。 司藤叫停司机下车细看，山脉山谷都在来路，再往前找显然就出了这一块范围。 掉头慢点开。 司藤想了想让司机掉头，但是吩咐他车速要放慢，附近如果有上山道都需要绕一绕。这一下耗时费力可不是一时半会儿绕得完的。下傍晚时，严福瑞已经垂着脑袋打瞌睡了，忽然听见司藤说了句： 停，就是这里。 严福瑞打了个机灵醒过来，这才发现天已经快黑了。这是半山腰一户当地式样的房子，院子是敞着的，旁边还有牛粪墙砌的羊圈， 羊圈边上停了一辆白色的小货车，车身上红色油漆漆了几个字，星联新基金会。山脚下有炊烟升起，星星点点的亮灯，统共不过六七户人家。打发走了司机，司藤站在院子前细看，这户人家距离山下远，是个孤院子，也没有长期住人的迹象。往里走时，严福瑞问了句： 司藤小姐，为什么你觉得就是这儿啊？ 你猜啊。 猜？ 司藤小姐让自己猜，必然不是随口说说的，必然是对自己的某种考验。严福瑞登时紧张起来，也顾不得跟上他进屋，绕着车子研究起来。到驾驶室时，伸手试探性地拉了拉车门，居然一拉就开了。再转到车后厢，有一把锁徐徐挂着，一个使力居然也吱呀一声开了。门边的书本课本堆得东倒西歪的，而再往里看，那个四四方方的是个冰柜。严福瑞噔噔噔噔跑进屋子，嚷嚷着： 司藤小姐，我猜出来了，我…… 他机灵灵住了口。天已经这么暗了，司藤小姐居然没开灯。这屋子门楣上都绘着佛教八宝，屋里头却近乎空荡，只有一把折叠椅子。司藤就坐在椅子上，手里是一幅半张开的画轴，脚边有一口打开的黑色长条箱子。司藤问了句： 你猜出什么来了？ 声音有些奇怪，严福瑞没多想，急着显摆自己的现场侦查所得。 本节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节再见。